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唐末乱世当中，刘尚书刘震站错队了，结果获罪，满门抄斩。刘震被斩首，夫人妹子惊吓过度，俩都死了，唯一的闺女刘无双被投进深宫，当了一个杂役，只有王仙客一个人逃出来了。王仙客走投无路之下，投奔到了朋友古伦门下。古伦这个人很善良，收留了王仙客，同时还托人四处打听刘无双的下落。王仙客和刘无双这对青梅竹马，还能有终成眷属的机会吗？这是古人构建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梦中奇遇、鬼怪神仙、异世侠女陆续登场，一场场爱情的悲欢离合委婉动人，江湖间的侠义看得人荡气回肠，更有洞府仙山、各种精灵鬼怪荒诞不羁。深入了解，您会惊异于古人的想象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宋传奇之刘无双下集。一连几个月过去了，王仙客在古伦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就在这儿猫着。刘无双的下落，古伦是四处托人打听，可是打听了半天没个准信儿。一般来说，罪官的家眷会放到掖庭宫学习一些刺绣之类的技艺，在宫里边劳动改造。可是掖庭宫内部也分好几个部门，这刘无双具体分到哪儿了，没人说得清楚。有人说在太仓看见过他，有人说呀看见他在内侍省干杂活，给一帮太监收拾屋子。说来说去，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。这皇宫啊，可不比别的地方，这哪是说进就能进的呀？打听不到人具体在哪儿，别说给救出来了，就是想混进宫里边去见一面都难。每回听到这个消息，王仙客的失望之情就增加了一层。这一天，古伦一进家门，面带喜色，兴冲冲地找到王仙客：“贤弟呀，有消息了。”王仙客被之前的假消息弄怕了，这期望值不敢太高，但是一看今天古兄这神色眉飞色舞的，古伦把王仙客给拉到一个角落，压低了嗓门：“这回得着确切消息了，无双姑娘给分配到了皇家陵园了。”王仙客闻听此言，疑惑地看着古伦：“陵园？古兄啊，这消息可靠吗？”古伦一笑：“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这个消息啊，是我托老乡从宫里一个老太监那儿打听出来的。这刘无双的工作就是他给安排的，这回是千真万确，板上钉钉了。”听见古伦这么打保票，王仙客相信了，这心情立马激动起来了：“王兄啊，这陵园在哪儿啊？可否安排我跟无双见一面呢？”古伦拉着王仙客：“贤弟呀，你别激动，只要咱们知道了具体地方，其他的就好办了。 改天有时间，咱们先到陵园周围去看看情况，回来之后再做定夺。王仙客紧紧拽着古伦的手，姑兄啊，一切听您安排。您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来世做牛做马也没法报答呀。古伦一咂巴嘴儿，哎呀，贤弟呀，你看看你又说着见外的话，为兄的可不爱听了啊。这番话你先自己留着，事成之后再说也不迟嘛。现如今最重要的就是想个办法，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无双给救出来。听了这几句话，王仙客起初的激动冲淡了一些，一缕忧愁再次爬上心头。姑兄说的对，刘无双现在是罪臣之女，从陵园把一个大活人救出来，还不能被别人发现，这谈何容易呀。咱们回过头来再说刘无双，进了宫之后，刘无双没有一天不掉眼泪的，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情郎下落不明，是活是死都不知道，现如今自己又被投到深宫，毫无自由可言，这一切的苦难让一个十来岁的姑娘承受，真是太残酷了。出事以后，刘无双几乎没睡过一整宿觉啊，就是睡着了半夜做噩梦也哭醒了。他这身形是迅速憔悴下来，双眼通红，神情没落，跟他一块的宫女儿、太监甚至其他的罪犯都嫌弃刘无双啊这愁眉苦脸的样，再加上他是一个叛臣之女，大伙看见他无不是一脸的嫌弃，谁也不愿意跟他一块。刚开始这刘无双跟其他女犯一样学刺绣，但是这帮人不容他，合起伙来给他挤得到了内侍省伺候老太监去了。没干多长时间，老太监也有意见了，外头受了气，回来呢就怪在刘无双头上，呸，一出门就看见你这张丧脸，他我不倒霉才怪呢，你呀天生的扫把星。这刘无双俨然成了瘟神了，给谁谁不要，您还不能把他放喽，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既然活人容不得你，干脆呀你跟死人作伴去吧。最后把无双打发到了皇家陵园，做了一个清洁工。这皇家陵园里埋葬着历代的帝王和皇后，只有到了年节祭祀的时候，朝廷才会来人祭拜祖先的亡灵，平常呢就是一些守卫杂役留在这儿。您想想，这陵园一般都在荒郊野外，四周是群山，地方又大，平时想看见个人影都难。陵园里边苍松翠柏，安静的有些阴森恐怖，到了晚上山上啊还能听见狼嚎。无双每天就这样和十人十马相伴，不过这个时候的无双早就心如死灰了，这种枯燥寂寞的生活对他来说倒是很合适，且比在宫里边受人欺负强啊。当王仙客得知无双就在皇家陵园，他这心里边突然又燃起了希望。这富平县和皇家陵园离得不算远，王仙客让古伦带着在陵园外头绕了好几圈考察情况。虽说这陵园挺偏的，守卫比皇宫薄弱，但是仅凭着王仙客跟古伦两个人硬闯进去救人是行不通的。这俩人考察了好几趟，始终没想出一个好办法。就在王仙客为这件事情犯愁的时候，出现了两个人，让这件事情发生转机了。这二位是谁呢？一个是古伦的朋友江南毛道士，这几天刚好云游至此，借住在古伦家里边。这毛道士啊身怀绝技，能医治各种疑难杂症，尤其是他研制的一种丹药特别神奇，这药吃下去啊整个人能昏死两天两夜，这两天过后人还能起死回生，还魂复活。这丹药让古伦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营救计划。第二个关键人物就是无双的贴身丫鬟，叫彩春。当初刘家抄家的时候，无双被强行带走，这彩春趁乱就跑出来了，流落街头， 前两天流浪到富平县，巧了，正被古伦给收留下来了。彩春对刘家忠心耿耿，也跟着一块出谋划策，冒死也要把小姐救出来。有了道士的仙丹，再加上古伦、王仙客、彩春这个三人营救小组，开始制定计划，组织筹备，就等着合适的机会下手了。这天下午，天空阴霾，一辆皇家马车朝着陵园大门飞驰而来，卷起路边的落叶纷纷。跑到门口，马车被陵园的守卫拦住了。来者何人？皇家陵园禁地，禁止马车入内。这马车上跳下两个人来，一个使者模样的开口了，本人奉旨来提叛党余孽刘无双。守卫把来者仔细打量一番，再看看马车，这的确是皇家御用的。这守卫回头吩咐把刘无双带过来。不大一会儿，两个守卫压着刘无双就过来了。到了使者面前，这刘无双跪倒在地，只听使者说道：为天下太平，防止叛乱死灰复燃，皇上有旨，特赐叛臣之女刘无双毒药一丸，令其自裁，并把尸体带回宫中检验。这刘无双闻听此言，慢慢的抬起头来，双眼干涸，眼泪早就流干了。他一脸的苦笑。使者一瞪眼：刘无双，还不赶紧领旨谢恩？刘无双形同行尸走肉一般，一叩首：民女叩谢皇恩。这个时候，使者身后的人走过来了，从一个锦盒里拿出了一颗丹药，递给刘无双。这刘无双死死盯着药丸，然后一闭眼一仰脖把药吞下去了。几乎就在这瞬间呢，刘无双的身体就瘫软在地。守卫过来一探鼻息，这人已经是气绝身亡了。使者命令守卫把无双的尸体抬到马车上，然后冲着守卫一拱手：我们还要即刻回朝复命，告辞了。这守卫傻乎乎的点点头，看着马车绝尘而去。听到这儿啊，您肯定猜出来了，这出戏是古伦他们制定好的营救计划。古伦身兼导演、道具和男一号，这使者的衣服、皇家马车是他冒着杀头之罪自己仿造的，刚才那使者也是他扮演的。彩春呢，是技术指导，他在尚书府这么多年，宫里头这宣旨官宣旨的一套流程，包括言谈举止，彩春都很熟悉，他亲身示范教古伦如何进入角色，同时他也乔装改扮一番，假扮随从，拿着仙丹。因为怕见到无双之后感情激动演砸了，所以王仙客没参加演出。当时他赶着另外一辆普通马车，就躲在附近的松树林子里边焦急地等待消息。马蹄飞奔呐，扬尘漫天。等走出一段路程了，这古伦看看身后没人，一拐弯进树林了，又走了一段山路，前边出现一片空地，王仙客正等着呢。当他看见昏死的刘无双，抑制不住了，抱着放声大哭啊。古伦一看这架势，赶紧过来劝贤弟呀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此处并非久留之地呀，快，你把无双抬到你那马车上。王仙客连忙止住哭声，抹了抹眼泪，把刘无双抬到那普通的马车上。这古伦和彩春脱下使者的服装，露出了平民的装束，然后一把火把这服装连带仿制的御用马车给烧了。紧接着几个人急忙下山回到家中。两天过后，刘无双药劲过了，悠悠转醒，一睁眼模模糊糊的，竟然看见王仙客守在身边。刘无双还以为自己在阴间呢，他刚要说话，只觉得王仙客一把把自己抱在怀里放声大哭。刘无双这才明白自己是获救了，一时间这眼泪席卷而来。这俩人对着哭了一会儿，又对着笑。王仙客把怎么营救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，这俩人呢对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。王仙客把怎么营救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彩春也过来见过小姐， 主仆三人又是一番落泪。营救计划非常成功，但是王仙客还是担心时间长了怕露出破绽来。就在当天夜里，古伦给他们打点好行装，安排主仆三人悄悄地离开了富平县，顺着山间小路，王仙客他们一路朝南逃亡去了。风餐露宿，历尽艰辛，最后他们跑到了汉水边上，坐船回到了刘镇的老家襄阳。他们不敢住在人多的地方，最后到了一个深山密林里开荒垦地，自己动手盖起了茅草房子，三个人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。经过这一番家破人亡生死离别的折腾，王仙客、刘无双和丫鬟彩春仿佛是脱胎换骨，重获新生一般。他们之间不再以主仆相称，而是相依为命，男耕女织，过着和谐又清寒的山中生活。山中无岁月，春尽不知年。刘无双和彩春先后生下了一个儿子，给他们这隐居生活平添了无限的欢乐。五个人组成了一个恩爱和睦的家庭。农闲的时候，王仙客和刘无双就拿着树杈在地上比划，教俩儿子读书认字儿。所以这两个孩子，您别看长在山里头，外头的世界他们知道的不比谁少，没跟时代脱节。物换星移几度秋，山外头朝廷上已经由唐德宗、唐顺宗传到了唐宪宗，往日的恩恩怨怨已经被时间冲淡了。元和年间，王仙客的两个儿子王杜富和王杜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。王仙客估计啊，这个时候山外头也不会有人再追究他们家的罪责了，就同意让两个儿子外出经商，同时呢寻找恩人古伦叙叙旧情。这王杜富和王杜平带着山货一路到了陕西，赚了一些钱之后，哥俩直奔富平寻找往日的恩人。20多年过去了，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，费尽了周折，兄弟俩终于找到了一个认识古伦的人。这一打听才知道，20多年前他们把刘无双救出来之后，没过多久就东窗事发了。朝廷上派人过来严加追查，眼看着这事儿包不住了，古伦预先听到风声连夜潜逃，后来就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。有人说这古伦在逃亡路上被官兵给杀了，有人说古伦东躲西藏的过了一阵子，后来心理压力太大，他承受不住自杀了。还有说古伦远走高飞了，隐姓埋名在某个地方生活着。说法挺多，但是谁也说不准。总而言之，这古伦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最终结局是什么谁也不知道。后来朝廷找不到主谋，把古伦的家给抄了，这事儿呢也就不了了之了。王杜富和王杜平回到山里，把打探到的消息跟父母禀报了一番。王仙客听到之后不免是扼腕叹息，心里头放不下呀。于是乎这一家子出山全去了富平县，折腾来折腾去，又打探了一年多，依旧是没有古伦的一点音信。这古伦唯一的遗物就是他留在妹子家里边的一顶帽子和一双靴子。王仙客、刘无双、彩春最后真是没辙了，他们只好用这顶帽子和这双靴子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，给古伦做了一个衣冠冢，年呢节呀都过来烧纸来，寄托他们对恩人的思念。王仙客的儿子还挺争气，倒腾买卖赚下了一笔家产。王仙客和刘无双就商量着在富平县买房的置地，然后把老二王杜平留在这儿，改姓古，算是过继给古伦做儿子，延续古家的香火。大儿子呢依旧回到襄阳，两家世代友好。打这以后，王杜富和古杜平兄弟俩人，一个在襄阳，一个在富平，彼此往来密切，互通有无，做生意上也互相照应着，成为了富古一方的商人。他们的后代受到先辈影响，依然是亲如一家。据说直到今天，这两个地方的王古两家这关系依旧相处得十分融洽。

上最炫酷的人生舞台，要拥有与众不同的热爱，一心一力不能把梦束缚，所以让青春飞翔就像云外。一切早已我的对手，所以才能让未来无比信赖。谁的未来决定未来，来来来，选中国最男人的竞赛，谁才是未来，未来未来，请你来，世界上最血腥的姿态。 每个人比你更值得青睐，每个人青春不好梦幻，勇气和爱让荷尔蒙澎湃，为了个英雄的未来。 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，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低碳节能从我做起，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。